什么，也许你也不懂，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善于等 是从不退缩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，哼着我最爱的念旧，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念旧，为每个相信童话的孩子守候。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念旧，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念旧？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念旧，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念旧。时候天上的念旧会默默地为我流泪，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一个念旧，陪伤心的人等着阳光出现时候。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？ 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出现，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歌。

前些天没空气，为自己呼吸，不知谁从怀里清晰。前些天没天气，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，而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，新鲜的伤悲再烧一点点叛逆，再多一点点真实，再烧一点点淋漓，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烧一点点蜡烛，再多一点点孤寂，我只靠近你。清晰清晰天没空气，为自己呼吸，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天没天气，连自己都嫌弃自己，谁会来爱你？而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，浅浅的伤悲，再烧一点点距离，再多一点点坚持，再烧一点点挑剔，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，再少一点点痕迹，再多一点点运气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蜡烛，再多一点点妒忌，我就能靠近你。 一样的话，不要对他说，你 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最近有报道称，山西临汾的交警惩罚驾驶非机动车闯红灯者，每人写100遍“红灯停，绿灯行”。山西临汾交警支队也表示，该做法是一名协警的个人行为，现在已被叫停。

样，我在认识之后就很难忘记他。每天晚上梦里都在想他，爱情天天占领我的大脑，挂上电话马上就开始想念他。忘记他不想他，爱上他就直接没完没了，看着他我的心情跟随着他。忘记他不想他，爱上他就直接没有办法，想着他我的世界围绕着他。 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现在来到了下午的14点钟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，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。其实说到生活当中窘迫的事情，我倒是觉得，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给你摆一道，比如说电脑瞬间罢了工，无法完成工作，或者是突然找不到回家的钥匙。再比如急需现金的时候，身上呢却身无分文，而且这个时候手机也欠了费。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停滞的状态。面对这样的窘境，你想静静，想抱怨，但是终究该完成的还是要完成。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能不能少一点不顺心，其实生活嘛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可能完全的都如你的意。所以在下次遇到窘迫的时候，也要好好的摆平心态，再艰难相信自己也能度过。那说了这么多的正能量，不知道在下午的这个时间里有没有被我感化到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歌咯。 午夜三点，风雨交加，又忽然想起他，几张相片，心中飘下他好吗？让时光倒转吧，带我回老地方，那路旁街灯下，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。洛米塔，我和他电影散场，洛米塔雨棚下流淌大洋，那一秒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，我爱他那个暑假。拿着雨伞，他站在天桥上，那年秋天漂洋过海，他走了，让时光倒转吧，带我回老地方，那路旁街灯下，坐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。洛比塔，我和他年少轻狂，洛比塔，我替他擦干头发，那一场雨中，我在学校操场叫到喉咙沙哑，我爱他那个暑假。洛比塔，我和他电影散场，洛比雨棚下流淌大洋，那一秒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，我爱他那个暑假。 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，

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 com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或许路上有些拥堵，摇下车窗，一起看路边的风景。 或许有些想他，打开广播，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，触摸一种心情，就在你的耳边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不必假设他更需要你，不必声声再讲对不起，不必逼我讲再不想你，一早都知爱经已枯死，偏偏一片痴心只爱你。若是没欺骗，不必对不起。分手，一切恩怨都放弃。每一句对不起，仿佛官方总结不起，叫我跟你争更多距离。每一句对不起，看似可减轻伤悲，其实却暗暗地如利箭在心时刻记起。我跟你争更多距离，每一句对不起，看似可减轻伤悲，其实却暗暗地如你箭在心时刻记起，不想假装再可作知己。心里始终只有你，日后若相见，不必对不起。情就算比剑更利，我也总可输得起。明日我或许全遗忘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生活最最有料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 人的一生呢，有一半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，当然这好的睡眠肯定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很多人却认为睡得多就是睡眠好，也就会越有精神。那今天这个观点要跟你说 no 了哦。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睡眠呢是可以补回来的，可是你并不知道，如果我们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通宵一夜的话，就算睡上了三天三夜，但依然都补不回来呢逝去的八个小时。所以关于睡眠，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呢？睡多久才会让人更加的精神饱满呢？今天的生活最有料，周周在这里给你答案。我们先来说一说不同年龄段的适宜睡眠时间。像新生儿的睡眠时间呢，一般在20到22个小时，而一岁左右的宝宝呢，睡眠时间在15个小时左右。到了5岁和7岁之间，孩子一般的睡眠会达到12个小时，而随着年龄的长大，这个睡眠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。到了13到18周岁这个阶段，一般的睡眠是9个小时左右。相对比成年人而言，他们的睡眠小时是7到8个小时。而如果你的年龄在60到70周岁，那你可能适宜睡眠的时间只有5.5个小时到7个小时。不同的年龄阶段自然适合不一样的时间，所以由此看来，也不是睡得越多就越好。除了睡眠之外，睡觉的姿势也是睡眠质量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睡姿呢，可以选择平躺，也可以右侧，但是如果你睡觉习惯压迫左侧身体的话，容易造成对心脏的压迫，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样一个姿势。而不好的姿势呢，比如说习惯将左手放在胸前睡觉，或者用手按压在身下，都容易让人经常做梦或者是压迫血管，同样也要注意和避免哦。都说早睡早起是一个好习惯，所以晚上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就进入睡眠。规律的作息不仅能够有益于睡眠，同时也能够使你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都能够得到提升。不要再用工作繁忙当作借口了，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关键在于你自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就算走到路的尽头， 这样也找到了最后、不放手，我和你到最后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相信爱没错，不要对你怀疑太多，我去猜测我们的以后，不怕再多冷眼看我，我只相信爱没错，无论结果是什么，永远不算什么。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，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， 甜蜜的梦。

表情，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